第二节大匪看天下，咁啊，其实广告嚟啦，广告啊，港珠澳咧就试行咗三日，啱，今日9月29日，咁咧就下个礼拜五应该会公布正式通车日子噶啦。咁我哋本身帮人哋做咗十几个牌嘅，就有唔知12、13个牌咧就未攞，即系未攞嗰个牌号啊，即系而家等紧放号啦，即系大陆桥。咁咧就應該下個禮拜咧一公布咧就放號噶啦，咁咧大家記得啦，一定要架車啦。咁有個師兄就咧，因為佢冇架二手車，咁我同佢揾咗噶啦，咁啊買埋牌費咁，咁啊要快啲啦。咁因為揾食各樣嘢都好啦，咁我哋就會出一個網頁，嗱廣告嚟嘅，出一個網頁咧就係買賣中港車牌同埋租牌嘅，同埋有啲人想租车嘅，咁我哋呢个网页咧就会喺10月10日之前出嘅。咁如果大家咧系想加入呢个行列，唔系炒卖，系加入呢个行列。譬如你想揾车揸，或者你想租架车，或者你系想租车俾人，即系的士行咁样，你可以联络我哋嘅。10月10日之后，咁而家咧我哋咧就啱啱好一重新，港珠澳牌咧有5310个指标新嘅，咁啊9月份出咗噶啦，咁咧我哋手头上都有啲嘅，咁如果有啲人想再做港珠澳车牌咧，因为条桥已经通噶啦就嚟，咁而家做完之后可能争2-3个月咧就会攞到噶啦，就冇呢次咁耐，因为条桥未通啊，嗰、那个放号咧禁区纸咧就未放，但系佢一公布就放，咁诶真正嚟啦，咁诶第二就系嗰个深圳湾。啊，同埋呢个莲塘牌，咁咧中港车，咁我哋咧就而家开始接受啊，即系大家咧就做牌买卖咧，呢个莲塘未有，咁我手头上深圳湾嘅牌咧都有2-3个嘅，一拖二又有，一拖二特别平啲啦，一个都有嘅，咁如果有啲人又想投资做呢、這个。或者揾食啦吓，深圳湾车牌都可以联络我哋，租牌我哋而家都正式开始接受啦，连埋莲塘，详细情形咧可以约我哋嘅，咁我哋咧就即使嗱今日咧就会出噶，咁因为我哋搬啊，就星期日30日9月30日同埋10月1日咧，我都会喺网台嘅，咁如果大家咧系想要呢个资讯，真系上嚟问清楚，有乜嘢要知道。唔好一知半解，到时候领嘢就好麻烦。仲有，如果你唔系帮衬我，系唔紧要嘅。但系你帮衬咗第二个，然后走嚟问我点解，我解释咗俾你听都冇用，因为解释完之后，我都系帮你唔到。即系我有个曾经跟我做嘅街车啦，即系泥头车啦，阿小哥问过我，佢有个朋友啊，到而家都银行户口都未开啊，点样？咁我真系唔知道，因为如果你问我，我就会详详细细咁同你讲。你唔明嘅，我解释到你明。你买咗嚿乜嘢？而呢嚿嘢点解值咁嘅钱？而咁样做，租容唔容易租？收租收几多钱？个风险喺边度？我会讲清楚俾大家听。因为做任何嘢一定要好了解的，因为牵涉钱。但是呢人哋话介绍上介绍，跟住哎呀好啦，我投资咁俾咗几十万，跟住哦点啊咁嘅唔知啊，真係唔得。咁个流程我都会讲清楚俾你听。咁包括莲塘同埋呢个深圳湾，有兴趣嘅可以嚟咨询下嘅。咁但係呢好似小刚到最后尾啦，我的朋友买咗，其实我都想投资嘅，大匪边个信得过啊？呢句说话真系要，咁你走嚟问我，跟住你问我边个信得过，我点知啫？我做我自己生意啫嘛，啱唔啱啊？系咪？即系你嚟问我，你唔帮衬我，咁唔紧要，你咪自己揾咯。认为边个相信？你问我边个，咁我只系能够讲，喂大佬，我都出个样啊，等你哋认识我，知道我系边个啊。 如果我呃大家嘅，咁我呢个台就收档，以后咩都唔使做。咁你我嘅成本都大嘅，咁但系就系、是、都讲清楚咯。阿小光，所以再问我就冇乜意思啊，就系咁咯。但系咧，你有问题嘅，我都会解答你嘅。但系其他嘢咧，我就真系唔知点答咯。好嘛，啊，真系广告啊！如果因为最新嘅5310个指标，而家基本上都已经分晒噶啦，睇自己揸到几多嘅啫。如果真系想投资港珠澳又好、深圳湾又好、莲塘都好咧，欢迎大家嚟咨询下，问清楚，考虑清楚吓。咁诶系咁啦。如果有啲人听我做节目，想租个牌自己做，亦都得吓，租个车牌自己做，或者我同你搭一啲集团租位。啊，即系租亦都得，咁、嗯、可以嚟嘅。咁啊，最紧要就系一早约定时间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其他嘢做。咁啊，系咁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